聖齋在清朝覆亡之後就是一個沒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發的秩序。我是楊師傅，你看的是聖齋。 好，最後一節。好，我們現在就是 YouTube， 其實也有很多人看的 Live。咁我而家同啲聽眾打招呼先，又阿佳啦， 開始咗噶， 開始咗噶啦， 哇！你咁 陰你係嘛？我唔好講粗口， 好彩冇撩鼻屎啊， 唔係好彩冇垃圾種啊嘛，仲有阿佳，有個叫 Key Long， 有個叫做 Ho Jong Leung， 有個 Lam Alarm， 有個叫做呢個 Ken Zeng 啊，唔係阿 Ken Zeng 喎，咁啊之後大家好啦，係好，我哋繼續啊， 喂，條聲好清咩意思啊？ 好清即係贊我哋係咪？他咪讚你把聲清啊！ 我把聲啊！ 哦，佢應該話應該係咪普通話條片啊？我頭先嗰條啊，崔崔世咩話嗰個？ 崔士恩啊！ 崔士恩大佬， 佢咪係崔士恩大佬？哇喂，快啲啊！仲有十九幾個未講完啊！ 咁下集講唔怕嘅。 OK， 繼續。 咁另外啦，就係話咧，大家如果擺展覽會咧，記住啊，即係要小心啲。即是呢就不要和盤托出， 即是你剛剛你說好像做生意有個什麼阿里巴巴樣有 是的，還有呢揀展覽會你記住他們說我那個行業那些我已經不在我的行業擺展覽，我不會在我自己來說 OK， 服裝展我不會在服裝展擺 的，不可以，但是大陸他們的服裝展我舉例一擺就擺很差巨型的， 是我去過了上海 圍院那麼大的那個展覽會的會場 幾個館啊，因为这个行业太久了，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就是surrounding一些周边 的产业，例如说做楼啊，做拉链啊，或者做衣车啊，或者做刺绣啊，织布机啊， 反而不要在那里摆啊。 当然啦，我呢句说话你自己要思考，大佬。我讲咗你照做咁，哎呀死啊咁赖我。 你唔摆意思系咪即系话你摆落去唔突出，人哋行几廿档嘢都睇你唔到啦，系嘛？ 嗱，這個我冇諗啦，但係咧，我最大問題咧，如果擺翻行業裏邊嗰啲咧，多數嚟嘅人咧，大陸尤其是大陸咧，就係以差為主嘅。 係冇錯，我都有經驗。 係咁嚟影相，跟住咧，即係擺到明，整咗個牌度，請不要。即係如果你嗰樣嘢係外觀有關嘅，唔可以抄，唔可以俾人影相嘅。係，即係咁，你自己離遠揾支嚇長炮隊埋嚟冇計啦。咁你都要成本啦，係咪先？但係喺大陸就冇人理你嘅。咁啊照影 嘅，佢哋即係有時即係香港就會話擺啲卡片咩成先可以話影下相之類啊，但係佢哋唔知道有冇呢樣嘢。 哦，梗係唔會啦，理得你啦， 影咗先講啊。 喂，大佬啊，即係世界是我的，蒼井空是我的，點會？真係會放你做眼內？你區區一個咩香港咁嘅小鎮係咪先？佢點會放你做眼內啊？即係就算唔係香港啊，佢唔會理任何人照影。咁好似我上次咧同前年啦，就響屈拉斯維加斯咁啊，同大陸一個廠佬咁啊行，即係陪佢行場，因為佢唔識講英文嘛，就想我幫手即係做下翻譯。咁啊，因為大家一齊擺展覽噶嘛，咁啊。幫下佢啦嘛！一去到，哇！攞住佢相機係咁影，人啲鬼佬啤到行。 我頂你啊咁樣啊！ 哇！我真係驚到咧。 一齊噶嘛，佢 即係我一齊啊嘛！你大佬，我變咗我心尾，如果我真要揾人同人傾嘢，嗱，我通常會點咧？我先去同人哋傾咗偈，然之後問May I take a picture？ 咁通常都話哦 ，sure。即係如果即係大家傾得門路 OK 嘅話，覺得冇問題嘅。咁但係即係你話講都唔講，你走去影。擺明抄啦，有時都話啦，關於外觀嘅嘢，例如話張凳嘅 design 咁樣，就係咁樣。咁所以咧，亦都講翻，我喺上海度擺啲展覽咧，如果係行內邊嗰啲咧，嗱，我第一年咧仲叫做勾到一個客，跟住第二三四年開始係乜客都冇啦，全部係咩咧？行家。 喂，調翻轉係個參展嗰個平台賺你錢啊嘛。 係啊，咁但係佢賺錢關我鬼事啊！ 佢賺你錢嘛，啱佢咯， 係嘛？咁收尾咧，我問翻啲行裏邊嘅人嚟講咧，其實個個都話呢啲展覽咧，其實已經唔會再參加噶啦。除非新丁入到嚟唔知訂嘅，咁就差。因為咧入到去咧，不過咁如果記住這個貿發局還是這個創新科技局還是不知道是不是創新科技局不知道什麼生產力促進局呢會有一個一半資助的盡攞咁你話想試下嘅無妨，同埋咧TDC 嗰個創新科技展咧，好多時咧有啲5000蚊嘅展覽，即係嘅位俾你，咁你可以不管即係 低成本，咁可以有啲咩好處呢？磨練下自己嗰個口才啦、presentation 啦，同埋對客知道，即係你要點樣收放啊？嚇、啊， 即係當一個訓練場啦， 當一個訓練場，同埋都搣，即係有啲客嘅，就唔會完全冇。至於把唔把握到，咁我比較懶，可能我比較懶啦，我就未必會打得到。我比較被動嘅，即係啲客會揾我先咩？咁所以即係呢個你都要喺擺，尤其是大學展覽。第一，你揀個展覽會嗰度，我就已經唔會喺行業自己行業。咁我點咧？喂，咁你擺咩？ 係咯，擺邊度擺啊？ 好啦，例如好似我咁啊，我會擺一啲同我行業相關嘅。 哦，即係佢可能話上下流嘅產業。 係啦，例如我寫 program 啦、我寫 program 嘅、我會擺一個例如話叫零售展嘅。嗱，佢可能人哋零售展，其他人賣櫃嘅，賣廚櫃啊，賣吊架啊，賣個嗰啲叫貨架。但佢都要我哋啲 program 啊嘛， 都有關係噶， 都有關係噶。佢睇見，咦，得喎。咁同埋嗰班人，第一佢會係一啲，就算佢本身都係做家私或者做掛架或者做嗰啲貨架都好，喂，佢可能都有客揾呢啲嘢嘅。咁你咪可以 cross over 到揾呢啲咁嘅嘢。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做呢啲咁嘅展覽咧，你認識到嘅人咧係變咗跨行，仲有佢哋唔係咁資格嘅。我以噴畫為例啊，好多噴畫公司咧就已經唔擺傳統嘅噴畫展嘅、因為咧知道你啲友咧熟嘅話咧就攣到咧牙血都流埋嘅。但係咧，如果已經有啲噴畫公司咧走去擺啲咩咧，擺啲家居展，仲有啲酒店展，點解咧？酒店展而家咧啲酒店好興做主題房嘅。如果我用噴畫，咪可以噴一啲主題房，因為間間唔同啊嘛。咁咪唔可以大量嘅印刷噶嘛？一定要系 訂製啦， 訂製嘅，咁變咗咪啱佢門路咯。又或者印落啲門度，例如家居門度，印到特別印個海洋、海豚啊，或者印個細路仔由細個到大啊個樣變化啲咁樣。咁佢以前咧就擺落啲家居展，即係印即係噴畫啲咁樣。咁咪可以 crossover， 同埋咧通常嗰啲客人唔知價，咁咧就可以咧。例如話，本來你喺噴畫行業咧，呢張嘅畫咧就$10一平方尺嘅啫、你喺嗰度可以賣到$30平方尺，因為佢唔知價啊嘛，佢唔熟啊嘛。 哦，即係用嗰個資訊不對等。 冇錯啊，你幾多呢啲 term 喎？我啊識做唔識講。 我識講唔識做啊，我廢好多。 咦？我唔交換啊！我唔交換啊。OK， 好，繼續。咁啊，另外啦，我想講講大陸交通。OK， 咁麻烦一阵间阿 Lens 帮我摆嗰个上海交通， 好， 咁啊出咗之后麻烦你通知我啦。 好啊 ，OK， 咁啊交通嗰度咧，咁啊另外啦，咁啊讲翻买飞 咯， 出咗啦， 出咗咯， 出咗 ，OK， 大家试下搵下个地铁站喺边， 地铁站系咪喺左边个单车嗰度啊？嗰棵树下面个窿啊，系咪？系咪嗰堆黑掹掹嗰个地方啊？应该 唔系， 又唔系，你做咩？嗰度咪地铁站喺边度啊？ 喺右手边蓝色嗰个牌下底 吓，嗰度咪装修地盘咁咩？ 嗱，呢啲咧其实我有留意嘅。就算你喺全世界所有地方啦，如果咁嘅话咧，都会整翻个牌出嚟嘅。呢个喺上海呢个徐汇区啊，唔系徐汇区，我唔记得咗咩区啦。总之咧，就我上次喺开会嗰时咧，就见到咧，即系搵到我咧。呢、這个嗱，你要记住啊，呢、這个站咧系我出站，即系我去开会嗰阵时咧，我出站嗰阵时个站嚟嘅。 佢呢个站系新定旧噶？ 旧嘅， 旧都咁样啊！ 嗱，我出站嗰阵时咧，都系呢个出口噶。我翻去我都认唔翻， 你都认到。 所以咧，我老夫系都影翻张相俾大家睇下。嗱，呢个咧。就是、大陸即係啲交通咧嘅搞笑， 好交嘅交通啊！真係 佢哋咧嗱，我都話啦，我嗰張廣州，我要揾或者深圳咧揾個地鐵嗰個 logo 咧，佢咧盡量咧要做到個 logo 咧同後邊嘅背景咧 融為一體， 融為一體。 咁你好難揾 photo hunt 咁啊， 即係黐曬地啊嗰啲咧，即係黐曬地，即係大家知咩叫黐地啊？例如 色一樣嘅白色， 即係呢啲咁樣，你哇整一集好似類似咁嘅 pattern 咧，咁你企埋佢咪唔認得我咯 ？Camouflage 啊，保護色咁樣。 咁同埋即係呢啲咧就係大陸咧 的 UI 的 User Interface， 即是用户界面做得好不好。这些呢大家有一个商机来的，他们做得那么差，那你是不是要做得好一点咯？你可以突出这些东西跟他们说的，即是有时见到客的话呢跟他们说这些我就不会做了，这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就是会做更好，他们看不见我都做了人家看得见。那你会利用这些这样的机遇呢？那么讲回交通啦，其实呢呢排唔知做乜嘢，啲飛機咧又 delay 翻， 哇！即係可能空管又嚴咗好多啦。 因為咧，我發覺咧，原來咧啲飛機飛咗喺南海，咁即係話有軍事調動啦，或者領導人會行嚟行去。咁我亦都講句啦，呢啲其實好自私嘅做法嚟嘅，即係呢啲我從來唔會聽見美國話有空管 ，OK？遲到就係可能係啲航班同天氣啊啲咁樣啦，咁啊呢個同埋咧，包括影響到咩咧？以前咧就搭香港航，即係香港飛去大陸嗰啲咧好啲嘅，好多嘅，好準時嘅，因為咧我哋算係國際航班，而家連國際航班都唔理，咁呢個從呢個咧可能我幻想嘅咋，即係我估嘅咋。可能同個政局有關咯。 危險啊，危險啊， 危險啊，嚇 ，Jubilarian 啊，啊，咁啊，所以就令包括我最近響東京翻嚟都 delay。咁 我因為你經過即係中國 一定經啊，一定經啊。嗱，所有飛機你要記住，你要發覺睇啲航線啦。除非嗰附近係冇島冇陸地嘅啫。如果唔係咧，佢一定會靠住個陸地嚟飛嘅。因為有乜事佢可以 land 啊嘛。 降落去。 海係冇得 land 噶嘛。係咪先？海只係等死嘅啫。咁所以佢一定會響有陸地嘅地方飛。咁而日本飛翻嚟，咁冇理由響個海度咁飛㗎。咁佢都係飛過沿線啊咩咁樣。我睇，因為我睇住，我好中意睇啲航線嘅，即係睇佢點。 或者廈門啊，上海嗰邊咁過。 類似啩。咁總之我將啲 delay 啊。咁我響上次響韓國翻嚟都有 delay， 因為韓國翻嚟咧有啲似響吉林翻嚟，即 係 其實都係嗰個地方啫嘛，即係北少少啫嘛，都係。咁所以我發覺呢個問題啦。另外買飛嗰度咧，咁啊都講好多次啦。其實香港人咧好唔著數嘅，買飛啦。咁我會提議啦，唔係賣廣告啊，我冇收錢嘅。咁啊嗱幾個網站啦，咁啊一個攜程，唔知有冇聽過啦 ？Ctrip 啦，另一個叫去哪兒。 頭先攜程咪攜帶個帶，攜帶個攜，邊個程啊？ 旅程嘅程， 攜程 係啦，攜程Ctrip 咁啊好大嘅呢間嘢已經，咁價錢還可以，跟住佢有埋酒店啊啲咁嘅訂嘅，不過我呢間先講酒店啊，咁就如果買飛機票啦，我會呢度買啦，買火車飛到嗰度買。咁如果你話火車飛嘅話咧，咁1236.cn 呢個咧好笑嘅喎。1236.cn 呢個網站咧，夜晚十一點鐘會關閘嘅喎，關站喎，因為話要處理，我真係唔好明咯。網站都要即係都要刪站嘅，啲呢啲啊，出嚟充分證明出咧，呢啲好明顯係判咗俾自己屋企人做嘅網站先會咁流。烏蛇蛇，可能用 Wix 做嘅添我唔知道佢咩做，點解可以咁差咯？即係個作為一個咁大 transaction 嘅一個網站。OK， 咁講翻頭先嘅 Ctrip 嗰個啦，咁同埋翻大陸咧，如果你唔係香港飛嘅話咧，咁我都建議你哋話響，例如話深圳飛咁計啦。咁其實 Ctrip 咧，咁買啲飛咧就係單程嘅，咁啊唔使買雙程嘅。咁因為你可能隨時會改 schedule 啦，咁樣。咁不過亦都要注意啦。咁啊，深圳嗰個機場咧都頗麻煩嘅，就係因為咧佢個規劃嗰陣時咧，我覺得係一塌糊塗。點解咁講呢？個地鐵站有一個咧，係去到個機場，不過咧喺機場度仲要轉車咯。以前咧就直接到個舊機場嘅，而家新機場咧就唔到嘅。咁其實你起嗰陣時係咪應該要諗下啲配套咧？有，咁啊俾架巴士你，本來就免費嘅，而家俾2蚊，咁即係會增加咗大約20分鐘。所以咧去之前咧要早啲。咁我都試過啦，大 N 係真係遲咗去，咁啊響因為上海地鐵咁啊站停之餘，仲要係有一站係停咗十幾分鐘，有個站咪咩停咗有十幾分鐘，結果我就遲到。咁我嗰次話問啲嘅，咁啊結果我又要即係全新買嗰張票，咁啊都嘥1000幾蚊人仔。咁我覺得呢個大家要小心，即係預早少少，因為大陸嘅交通係你估唔到要咁嘥時間，因為咧佢哋嗰啲如果你約咗客嚟話上海咁計啊，有個站 啊，唔記得咩陝西，唔係定係唔知乜鬼誒咩咩站啊，唔記得咗個名啦 ，exactly 十號線嘅，佢由一條線轉到一條線咧，要出咗走下站嘅，行過另外一邊要行成十幾分鐘。咁呢啲你變咗咧，你以為你睇個地圖覺得啊，十個站啫，可能要你一個鐘頭。嗱，呢個其實香港地鐵咧，即係你話投訴，其實我對香港地鐵相對評價幾高嘅，即係講嗰個交通運輸啊。雖然我少搭，但我都即係佢壞嘅次數，如果你同大陸比，你真係冇得比嘅。咁另外啦，咁啊，除咗上海計啦，除咗二號線係比較啲人文明啲之外，稍為文明啲咋 ，OK？ 咁啊，其餘啲線咧，你係生翻當生翻都得噶啦 ，OK？ 咁啊，自己執生啦。咁另外啦，咁啊啊，咁啊呢個航空講完啦，咁啊火車嗰度咧就尚算準時，高鐵。還可以，咁另外不過咧，我又覺得佢嗰個跌出嚟嗰個數字個速度咧，我覺得有少少造假嘅。 點解冇咁快定冇快？ 屌，佢話300，嗱我搭由上海浦东机场去龙洋站嗰个磁浮咧，德国做嘅，人哋300咧，我真系咁焗到咧，自己要嘭嘭声。咁我啱啱响东京由大阪去东京嗰段嘅子弹火车咧，我觉得人哋真系有呢个速度喎，但系好奇怪，响高铁嗰啲咧就见到300，我硬系觉得好似。喂，大佬， 好定定个头， 唔系啩？ 做得好啊，个防震啊嘛，咪咯。 咁啊，所以呢个大家执生啦，咁啊，咁啊，安全系数而家其实佢减速噶啦，佢减到唔知200几噶啦。咁因为试过温州 追撞啦 ，咁啊，其实大致上咧，咁啊，so far 都我都睇唔到朋友圈有啲咩话撞车。 喂，但系保安点样啊？系咪真系又要啲嘢随身？ 嗱，系啦，啊，多谢你先。咁我就有一次咧买本电脑杂志送咗个锁咧，密码锁啊，几好用喎，有条索带咁啦。如果冇嘅话，你走去一啲卖呢啲量用品嗰啲咧，系可以拉长缩短嗰个索带咧，都好，因为咧。嗰啲高鐵咧，頭尾咧有個位俾你擺大行李嘅。嗱，如果你嗰個 hand carry 啦，行李箱分我大約分三種啦，一隻就純可以擺上飛機嘅手提行李，咁嗰個咧你可以擺上去嗰個架嗰度嘅。咁嗰個咧我都會鎖住，因為你有時瞓覺噶嘛。 你鎖即係連架連嗰個。 連架連鎖。因為人哋一落車一手攞，如果你瞓咗覺嘅話，拜拜，冇咗噶啦，真係冇噶啦，冇得追噶啦。OK。如果你摆后面大行李，嗱，仲有一只中型箱啦，寄唔到仓；另外一只大型箱，最大嗰只，寄唔到仓，麻烦你整好个锁。如果唔系咧，你就自己提心吊胆啦。一到一个站，你就要扎一扎醒， 望望喺咪度先， 喺边度？我系咁啦，咁我变咗，我就经过咗头几次之后咧，跟住我就自己买把咁嘅锁。 喂，咁另外再问你咧，譬如啲朋友或者屋企人教一啲证件啊，或者系即系有个暗袋贴身钱嗰啲咧，譬如即系夸张啲事或者密度都会，咁你会唔会咁样？ 我唔使唔使 应急钱，即系未到咁夸张嘅。 还好，因为咧嗱，其实高铁咧话晒都叫实名制。咁啊，即系嗱，我头先讲嗰啲就系不快慢止慢慢嘅啫，因为你冇咗啲行李，其实可能里边有啲电脑啊、衫裤啊，你冇咗真系好唔方便嘅，即系无谓 take 啲 risk 啦。咁如果你话银包，其实你更新得噶啦。OK， 梗系唔好挂喺摆咗个 话俾人知系嘛， 手提袋然之后挂咗喺度咁样扮晒嘢啦。咁同埋基本上咁佢都叫实名制啦。咁有冇造假我唔知啦，呢个我证实唔到。系实名制噶。所有全部都要攞身份證去買嘅，即係或者去攞回鄉證。咁當然啦，我哋香港人佢哋話成日話你是不是中國人，我通常都問佢，咁點解我張回鄉證嘅？咩叫回鄉啊？請你定義啊！嚇，我點解要回鄉證啊？你當我中國人？仲有喎，我買完飛12306個網站買完飛或者攜程買完飛之後，我冇得用身份證攞飛喎，我要排隊同嗰啲買飛嘅人一齊排隊。我唯一好處就是我確保呢張飛我一定有，但是不好處就是我再要排多一次成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的隊，咁你當我咩啊？咁嗰啲啊兩秒鐘就得 ，OK？ 咁呢啲咪問佢咯。好啦，住方面啦，咁我調翻上嚟先。咁啊住方面啦，咁啊我會講咩咧？我自己咧就因為咧我都有個理念嘅，就係話咧，如果我係一個夾檔生意咧，我盡量住平啲。點解咧？因为呢我想个拍档不会觉得我去大花筒。我通常住啲咩呢，住一啲叫做商务酒店。例如话我最喜欢住嘅锦江之星。 咁真係唔錯嘅。咦，講有啲網友上次都提我話，喂，佢未必係最好，但我自己去過其他住過啊，咁佢算係最乾淨嘅啦，叫最冇味嘅一個，冇味啊！即係好緊要啊！我最怕酒店有陣味嘅，佢叫冇味噶啦，叫做冇味噶啦。OK， 如果再差啲，因為咧佢平均幾多錢咧？如果天津啊、合肥啊嗰啲地方咧，成都嗰啲咧，百零二百蚊租到噶啦， 百零蚊都有， 有 OK 噶，有 WiFi， 有兩支水，有沖涼，乾淨嘅 OK 嘅。嗱，其實咧俾大家消翻毒啦。有啲人驗過咧，啲五星級酒店咧，嘅衛生情況咧都唔會好多去邊噶啦。含菌量極高，包括乜嘢呢？大家去到呢，嗱，講住啊，小心啲啦。除咗房尾有鬼之外啦， 最尾間房唔好住啊。 係啦，最尾間房唔好住啦。咁另外咧就夜晚好多卡片攝入嚟俾你啦嚇，可以唔使理佢。 超苦啊！ 超苦。咁另外咧就係話啲五星級酒店咧，其實都驗到咧，最污糟有幾個位嘅。第一個遙控。電視機遙控， 成日多人揾舊， 係啦， 做完啲唔知乜嘢之後揾手， 又用手 睇電視，係睇電視先。 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浴室，個地下，就算你揾熱水淥都冇用嘅。所以咧最好就係啲人話喎，唔係啊，拖鞋咪又污糟， 仲幾多人著過？ 咪就係咯，除就啲白拖鞋，即係嗰啲。一次性的拖鞋都冇用啦，咁其實你都要踩落去，你冇理由著住嗰啲一次性積氣嗰啲入去沖涼噶。 我會喎，污糟啊嘛， 你著埋衫啊乜嘢？好啦，嗰啲地下咧，你可以揾啲一比九啊九喎。佢話 燒 到，即係有人提議啊， 喺屋企攞啲貼佢油水開定，倒落地下賣。 但係我就問咯，你點上飛機啊？ 我覺得液體唔大得 嘅，係咯，除非你寄倉咯。咁下下唔係寄倉啊嘛，有陣時真係會用咗手提行李就走人全國噶嘛。咁嚟夏天嘅話真係可以噶嘛，因為衫唔會太厚咧。咁啊，同埋你會洗啊嘛。咁啊，咁同埋錦江之星有個好處，大部分嘅錦江之星分店咧都有洗衣機。 哦。 即是说你可以投币式不知几蚊的可以洗到衫即是都几帮到你而且它的餐饮呢都真的叫做能够接受。虽然呢会啲地方比较吊脚啲但因为真的便宜上海这么高上的地方都是300-400元租到的。所以对一些如果要出门出差的话呢我会提议大家住这类的即是叫做我覺得性價比不錯咯，即係你當然不可以話要好 perfect 啦 ，OK？ 好啦，講完住咧，我講食啦。 食係咪都係 係啦， 本死選啦，食一餐中啊， 冇錯啦，我就本死噶啦。咁咧就至多翻到嚟咧就洗下胃，因為你其實你避免唔到嘅，尤其是好似有一次咧，最近即係我都開始食素啦，即係盡量食素啦，夜晚咁其實你喺上高好難揾到嘅。OK， 叫个厨师炒碟菜唔得嘅。 带啲油咁你点啊？ 咁佢哋惯咗系冇油，好似佢哋叫咩啊？要有油先至嗰碟嘢叫做正啊嘛。 系，好难嘅，真系好难好难。咁我点解决呢如果你真系想健康嘅话咧，即系带饼干咯。但我就未必会揸得咁紧要。咁我都系盡量揀啲少油啦。咁其實我唔係想講食啊，食其實真係冇乜解決噶，因為咧 死緊㗎 啦。我都有一個理論嘅，就話就算五星級酒店好味啊，你話五星級酒店上得過啊嘛啲油，喂對唔住啦，買手原來溝即係買咗啲炸油翻嚟，坑渠油翻嚟，咁點啊？哦，如果買手冇事嘅，咁佢同嗰間公司買，原來嗰個 sales 換咗啲炸油落去俾你，又或者 sales 冇事啊，但係原來就喺入廠嗰陣時都呃咗你嘅，即係一層層呃。 幾個關口都死緊仲啊！ 你根本你冇得避免，即係我成日都講話，我大好多朋友其實都知 道， 佢哋唯有認命。反而我想講下飲酒。其实呢我是挺反对以前挺反对喝酒去 做生 意。 我在大陆呢我喝酒通常呢我就会扮我听回易德道那有一个叫强国不知道什么生还禄的。那我叫听我那几个后生仔几好嘢他们成日回大陆的。但是有件事呢我就未必跟他们一样做法他们呢就会都会跟客喝的。就可能他们去厕所扣一口先啊。等出到嚟個樣衰啲啊，又或者飲緊嗰陣時候就揾啲嘢倒落倒佢啊，扮飲啊啲咁樣。咁我就第一我就上到咧就唔會飲啲超過40度嗰啲咩酒精類即係飲品噶啦。咁我通常咧我就有兩種方法去避佢嘅。第一就其實都係醫生嘅啫， 不入院係嘛？ 就攞張紙出嚟， 啊，就是我的医生纸， 就写英文 啊嘛，系英文嘅，咁样咗俾佢睇。嗱，呢个系讲到明咧，我唔饮得酒嘅，我饮酒咧会死。医生话你想唔想我死？因为其实咧，我听日仲要帮你做嘢嘅。如果你唔想我听日衰嘅话咧，咁你系咪即系咩咧？第二种咧就其实点讲咧，扮醉咯， 嗯， 饮少少之后，哎呀唔饮得个醉，我真系饮唔到啊，跟住入去厕所扣喉。扣咗喉之後咧，個樣好衰嘅， 嗯， 即係嘔完個樣係衰啲噶嘛，咁咪得我頂唔順啦，唉，跟住扮瞓，咁冇嘢講，同埋就係唔好同佢，仲有唔好同佢眼神接觸，佢啲眼神接觸佢話，咦， 有幾精靈喎，飲咗兩杯啊， 小煙過來， 小煎啊， 小煎嚟叫，小煎過來。过来过来， 还能再 嗱、啊，你望住我，即系等于我哋以前读书咧，眼神接触，千祈唔好醉。哇，死啦！仲有三分钟，我仲有好多未讲完添。啊，咁另外咧讲，系讲埋最后饮酒啦，可能要下一集添啊，死！哇，原来咁多嘢讲嘅。咁咧，其实咧，不过咁，我都喺度讲普通少少啦。其实咧，饮酒呢种嘢咧，其实如果适可而止嘅话咧， 嗯， 确实系可以。有啲生意嘅來往啊，點解咁講咧？因為最近咧，咁啊上一兩個禮拜咧，我就上去咗韓國啊嘛，咁啊同某大集團嘅香港高層咧，就本來冇偈傾嘅， 嗯， 咁但咧，原來走過三巡之後咧，咁啊唔係醉嘅，我係如果聽即係十係醉嘅話咧，咁我嗰陣時係三到嘅啫， 嗯， 係好勁清醒嘅，咁佢可能飲到四五度啦，咁啊。突然間變得豪邁奔放，女士嚟嘅，咁我就即係同佢咧好多嘢咧，跟住佢突然間拍拍我膊頭，佢話：，大英，我公司需要你啲嘢，佢平時唔會講呢句， 係即係深一句講出嚟， 冇錯啦。咁於是咧我就打斜嘴棍上，唉，你啊冇老細，你啱啦，我哋最近出咗啲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趁呢段時間你記住啦。呢啲嘢其實平時咧你要背定嘅， 嗯， 擺定個心理。 有冇餐單？ 一啱數嗰陣時一講咧，你就要哇如數家珍。不記住啊，簡化，唔好千言萬語，唔好勸世民。 講到沉。 簡單幾個 point 中咗俾佢，跟住聽完就嗯，收尾翻到嚟香港，繼續大家有偈傾啦，開始有嘢交流啦。嗱、嗯，我以前對飲酒呢樣嘢就即係我覺得飲酒純粹係一種消遣娛樂，但係而家咧覺得，咦，又好似即係其實酒精可以令到佢放鬆咗個防衞，即係以前唔係嘅，佢扮 我調翻轉，連你自己鬆埋咪瀨嘢。 咁所以你咪控制住自己咯， 飲少啲喎。 嗱，所以第二呢個阿姐咧，我一年前見過佢，有一次喺佢嘅產品發布會度見到佢，佢嗰時嘅同事引薦我見佢。握完手之後咧，得我轉頭揾你啊！即係耍我嘅，走咗、嗯。但係焗住飲完酒之後咧，其實大家鬆咗之後咧，有偈傾喎。咁、呢個我覺得幾神奇，都好解釋唔到俾你知。咁最後講埋茶啦。咁咧大陸人咧就好中意咧，一開始咧就哇整個 一個台 咁樣，你上大陸開會知噶啦。如果一張木台又係牌噶啦，好似攬住樹咁，然之後咧有曬啲壺啊咁嘅紙巾卡，咁咧搞撚你咧咁撚個零個鐘咧，咁飲完茶先至入正題嘅。咁呢啲你自己執生啦，我就幾反對嘅。 點搞先呢啲？點突破佢先？ 我通常咧就話：不好意思。我趕時間，我一陣間咧，我仲有一個會，介唔介意？係咁意飲杯茶得啦，係咁意得噶啦。跟住即刻，你要 lead 住，你要帶住佢講正題啦。咁當然啦，如果話喂我 lead 唔到嘅，咁我真係幫你唔到喎。即係你即係啲即係，如果唔係咧，話俾你知啲時間嗱，除非你真係好多時間 同佢氣喺度係嘛。 嗱，我就冇乜耐性嘅，我就寧願咧，好似美國佬咁樣，我都話啦，美國佬同我開會嗰次去到聖路西。開會人哋講緊係三十秒，即係三十分鐘見到面，我哋去一去 pantry 度斟杯咖啡，跟住入房 嚟啦， 講重點嘢，叫啲同事入嚟講，講完之後 OK 就得。我睇睇個表，三十分鐘都唔使，廿分鐘，即係連埋斟 pantry 嘢，即係話人哋好實際嘅。咁所以你睇下你想邊類啦。如果你想真係投其所好嘅話，但係其實我講到最嬲尾都要講你產品。得唔得？ 唔得！ 你如果你真系饮，大佬，你将佢成桶水清凉都冇用啦，饮晒都即系你都 件產品最後尾都不得嘅，咁講嚟。 嗱，最咩問題？聽眾問嘅喺 YouTube 留言嘅，何仲亮佢話咩咧？想問大 N 用咩電話喎？嚇，唔知乜問啲問啲問題。 OK， 我啱啱換咗，我啱啱換咗部 Android， 用一部 Samsung 嘅 C 5 嗯， 我用啲中檔機嘅啫，因為我覺得嗱點解咧？嗱，我問得好啊，我故電話有個故事，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咧同一個大陸廠嘅一個合作夥伴咧，就即係做硬件嘅。咁啊，開頭我都對佢呢個人咧印象幾好嘅，同埋咧就覺得佢係幾實幹嘅人，因為佢講嘢咧好多嘢咧講咗就做。我很欣賞他。有一次我看到他用一部 Samsung 的5寸、6寸的大機，大 mon 機，我看到裂了，我不以為意，我事隔差不多一個月我再見他，都是那部電話。於是我忍不住我問他，哇，什麼種啊？喂，他真的是種來的，大佬，整間廠幾萬尺，他的幾百員工，是不是？我問他，喂，點解你部機裂咗你都唔換嘅？佢答我話：哦，對我嚟講呢個通訊工具嚟嘅啫，唔係嘢炫耀嘅，好實在嘅。即係佢冇講好實在，我心諗啊，呢個人實在，我更加尊重你。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長期，即係其實我覺得見微知著。所以咧，我去到一啲尤其是啲即係叫所謂高級會議咧，見到啲人曬曬出嚟啲手機，全部都係啲咩？iPhone 6S 啊，我不會自卑的。 喂，就咪貴極咪6000-7000蚊貴極咪嗰部電話幾貴啫？ 我會好自豪。如果啊有嘅，曾經有人問，有啲客問我，哇，我以為你做科技，你做 用部咁快嘅電話都唔係最新 model 嚟嘅。 你都唔係用 iPhone 嘅。 係咯。 我話對唔住， 冇關係。 Android 先至係一個科學家。即係我講嘅要相信，我都有理據啦。Android 做嘅嘢係全世界最先進嘅科技。即係喺軟件上，包括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當然要如數家珍啦。如果你聽翻我以前嗰啲講，你知道我點樣賺Google 啦。而蘋果只不過一個硬件，再加少少軟件。而 Google 真係個科學家，咁我知，我唔覺得佢有咩問題喎。而且佢能夠令到我公司好多嘢能夠做到好，同埋仲有啊，我係做科技嘅人，你睇下好多男士又是做科技嘅。真正的科學家是用 Android 的。我講完了。OK， 好 ,Android 是吗 ?Android 的。我講真正科學家，那不要緊，不用下上頭的。用 Apple 我都讚，我都好讚他，就是因為呢他的 User Interface 確實不錯。但是我只不過是很頂不順，就是他所有東西都要鎖實了，一些自由都沒有。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Liberalism，我不會接受被人鎖住住我的，我要自由。 好， 所以呢對不住 Apple 我是一世都不會買 的。那用小米吧。 對不住，我連這用 Samsung， 我用慣了它的 User Interface 都挺好啊。還有 Google 真的確實超勁，這個 Corporate Number One。 好，再見，下個禮拜繼續生意好一點。我不是什麼經濟學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